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走到宾馆门口，方有根脚下踩到点什么，低头一看，是一本薄薄的旧书。方有根随意地捡起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回到房间后，方有根酒力发作，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很乏了，可偏偏就是睡不着，满脑子的想法，一会儿想到富春来的甜笑姑娘，一会儿想到天狼酒吧的女子，一会儿想到应该给自己买套像样的衣服，可又怕这会引起爹的怀疑，自己也无法解释钱是从哪儿来的。当他想到花瓶的时候，更觉得其中奥妙无穷。文雕院看都不看，博古斋出价50块钱，吉古轩出价500块钱，岳先生出价20000块钱，并且买走了。可见古董这一行大有名堂，我方有根说不定也能做成。他撇着眼看着那茶楼，很想把它扔下楼去，可他还是怕爹要探问茶楼的去处。后来他又不屑地看着那只旧帆布包，觉得他最丢人现眼，于是立刻起床把他从窗口丢到4楼下的马路上去了。他为自己的壮举感到很过瘾，所以尽管头还很疼，但他还是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是睡着了，可一夜都是稀奇古怪的梦，睡不踏实。凌晨5点多就醒了，一醒来首先就想起被他扔下楼的帆布包，隐隐觉得不妙，总觉得那只旧帆布包只怕是还有用处。一想到此，方有根连忙翻身起床，穿上衣裤出了房间，下到1楼，离开宾馆跑到大马路上去。幸好那个旧帆布包还在那里，没有被环卫工人扫掉或捡走。方有根捡起旧帆布包回宾馆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步态也有些奇怪，显得蹑手蹑脚的，仿佛怕惊动了谁似的。大厅里的客服人员都警惕地看着他。回房间后无法继续睡觉，感到很无聊，就一边喝茶一边随手把昨天晚上捡到的那本旧书拿来闲翻。书名叫《屯溪揽胜》，方有根翻了几页，看到有屯溪八景的介绍，顿时生出一个决定，他要在屯溪玩一两天，他要熟悉这个地方。挨到天大亮，约莫8点钟了，方有根才离开宾馆，到宾馆斜对面河边的早点摊上，吃了一大碗肉丝面，外加一个茶叶蛋，吃的胃里暖暖的，很舒服。价钱便宜的方有根都不好意思说， 恰巧有一辆人力三轮车骑过来，方有根连忙叫住了车夫。车夫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他把车停在方有根面前问，师傅要去哪儿？方有根说，带我去屯溪八景转转。年轻车夫困惑地望着方有根，摇了摇头，屯溪八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没去过。方有根翻开手里的书，边看边问，屯浦归帆你知道去吗？年轻车夫摇摇头，不知道。方有根又问，那华山叠翠呢？年轻车夫又摇摇头，不知道。方有根再问，朱塘欧营你总该知道吧？不知道。方有根差点要生气了，朝年轻车夫挥挥手，走走走，你这样没学问，将来怎么讨老婆？年轻车夫没吭声，踩着车走了。方有根觉得年轻车夫不行，没学问还懒，他想找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车夫。等了半个时辰，还真等来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车夫。老车夫把车停在方有根面前问，请问老板要去哪儿？方有根一听到老板这两个字就高兴，和悦地说，啊，我想去看看屯溪八景，车钱好说，不会亏待你。你先带我去看看屯浦归帆吧。老车夫诧异地看着方有根说，屯浦归帆？老车夫指着江边的一片沙滩，屯浦归帆原来就是在这里，早就没了呀，听老一辈人说民国那时就没了。方有根翻着书说，那华山叠翠呢？老车夫指着方有根身后的一带矮山说，就是这个呀，我小时候啊，这里确实是叠翠，后来有一阵子乱砍乱伐，连茅草都被割了，哪来的叠翠呀？这些年稍好些，好歹长出一些树来。方有根没想到自己就住在屯浦归帆和华山叠翠之间，真是哭笑不得，忍不住又问，那朱塘欧影和鸡灵真境呢？老车夫说，朱塘现在的水都发臭了，哪有什么欧影啊，鸡灵真境是一座山，原来有道观，有高人在那边修炼，新中国成立后啊，改成枪毙罪犯的地方了，阴森森的，听说经常闹鬼，你敢去我还不敢去呢。方有根想了一想问，这么说这屯溪八景连一景都没了？老车夫仰着头思索了一下说，有，倒还是有一处的，叫二童讲读，在龙山寺后面，值得一看，就是路有点远。方有根高兴起来，一屁股坐上车说，好好，就到龙山寺去看看二童讲读，路远不怕，我多给你车钱。老头说了声坐好走喽，三轮车被踩动了。三轮车逆率水而上，一路倒也风光旖旎，方有根心情很舒畅，一路上跟老车夫闲扯，老师傅好学问呐，屯溪八景全都知道，起先遇上个年轻车夫连一景都不知道。嗨，我父亲呐，年轻时喜欢摄影，时常带着我到处跑，所以就知道了些这些地方，不是什么学问。哎，摄影？哦，就是照相吧？哎，也是啊，也不是。方有根心里虚，不敢再问下去了，于是转了个话题。哎，老师傅踩三轮车一天赚多少钱啊？哦，不一定，好的时候40-50，差的时候20-30。哦，这样，这样吧，今天啊，你的车我包一天，给你50块，行不行？哟，那太好了，省得我拉着空车到处找客人。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拉车？ 真是够辛苦的。哎，没办法呀，家里子女多，生活不容易呀。好在我身子骨硬朗，还能干点活。方有根突发恻隐之心说，你骑不动的时候我下来走，上坡的时候我下来推。老车夫忙说，哦，不用不用，我踩得动。我啊，今天真是遇上好人了，好人有好报啊。方有根听了这话，心里很受用，不觉已到了龙山寺。老车夫带方有根走到一个角度，看龙山寺背后的两块巨石，果然酷似两个人肃然而立，面向东方。方有根一看就笑了，说，这两个人哪里像二童啊，明明就像是两个洋人嘛，有一个还像马克思，样子也不像是讲读，倒像是在阅兵。老车夫被他的话逗乐了，也笑着说，哈哈，就是就是，古人起名字就喜欢拉扯风雅。二童讲读看完了，方有根就想到龙山寺里面去看看，老车夫不愿意进去，就在外面等着。龙山寺里没香客，只有一个住持，还是个尼姑。方有根觉得很奇怪，尼姑应该住在庵里吗？怎么住在寺里呢？他想归想，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只向住持尼姑买了一束香，拜了观世音菩萨，又拜了文殊菩萨，还拜了地藏王菩萨，求众菩萨保佑后，这才想起功德钱，于是往功德箱里放了10块钱。那尼姑只顾埋头念经，看都没看他一眼。离开大殿的时候，方有根灵机一动，又向尼姑买了一束香带走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这一整天，老车夫在方有根的要求下去了机场，去了火车站，去了小公园，还去了博物馆。等到了屯溪最大的百货商场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方有根在附近一个小菜馆请老车夫吃了顿便饭，给了老车夫50块钱，老车夫很满意地走了。方有根开始逛7层楼的百货商场，一圈逛下来，只买了一卷胶布和一只打火机。看见很多年轻人都往顶楼上去，他也想跟上去看看热闹。原来顶楼上开着个舞厅，方有根也想见识见识，花了5块钱买了张门票，进去一看，灯光炫目，忽明忽暗，音乐震耳欲聋，一群青年男女在场子里瞎蹦乱跳，浑身抽筋似的。看了一会儿，他觉得不好玩，就走了。等到方有根知道这是迪斯科，已经是1年多以后的事了。回宾馆以后，方有根洗了个澡，倒头便睡。也许是白天玩累了，这一晚他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醒来，方有根发现天上下雨了。本来他是想今天回去的，天一下雨，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他到宾馆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件旅游用的简易雨衣，很便宜，1块钱一件。他将雨衣穿在身上，走向老街，一直走到文雕院附近，偷偷地观察文雕院，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文雕院门开着，老板老板娘都在， 好像又在为一件什么事争辩。方有根观察了一个半小时，没见一个顾客进去，很多游客都是站在门口，朝里面张望一下就走了。方有根想，看来古话说得对，家和万事兴，这家店家不和，看样子是兴不起来了。方有根继续往下走，不久就看到了中马路的博古斋，也是远远地观察着，也守了一个半小时，见这家店偶尔有客人进出，好像有些生意。但这家店有一个厉害的招，就是经常有举着小旗的人带一群外地游客进去买紫砂壶。方有根想了很久，觉得举小旗的和老板是一伙的。方有根本来还想去吉古轩观察观察，可一想吉古轩的老板对他挺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请教他，加上已经是午饭时间了，估计哪家古董店都不会在这个时间有生意，自己没吃早饭，此刻肚子早饿了，该填肚子了。方有根随便吃了顿午饭，又在一家食品店买了两个面包和一盒饼干，用塑料袋兜着，然后径直往农业银行方向走。方有根从银行里取了3000元钱，随即回听涛楼宾馆。过大厅的时候，他像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从容不迫，神情平静地走过去。可进了房间之后，他又迅速地神经质般地关上房门，并将防盗链条牢牢扣死。这一个下午，方有根就闷在房间里喝茶想心事，哪儿都没去。他必须要设计出一整套方案，以便自己能够在将来逐步实施，最终走向成功。但他把脑袋都想疼了，也没能想出一个清晰的方案，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想法。天黑下来了，方有根没有出去吃饭，他早就做好了不出房门的打算，所以他在午饭后就买了面包和饼干，这就是他的晚餐。当他用完了晚餐，他想好好睡一觉，以便明天一早能够精神饱满地上路回家。然而这一晚他睡得非常不好，睡眠状态非常奇特，始终处在乱梦和清晰之间。他似乎总是处在一种迷糊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情境中，辗转反侧了一晚上。到了鸡叫头遍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干脆起床了。他仰天想一想，终于想起自己要做什么了。他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将它们进行分别放置。他先数出1800元，把它们放进旧帆布包的夹层里，并用胶布封好，然后又数出210块钱，放入外套的上口袋中。最后，他把剩下的钱用塑料袋包得整整齐齐，然后把它用胶布五花大绑般的牢牢粘在自己的内裤中。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关了电灯，摸黑坐在房间里，等候天明。天刚蒙蒙亮，方有根就退了房，离开宾馆，行走在老街上。老街上雾气很重，几乎见不到什么人。方有根先走到枫林巷口，把从龙山寺买来的香抽出3支点燃，插在枫林巷口的石缝里，并作了几个揖。然后他走到吉古轩的店门口，本也想插香作揖的， 可店里面出来了一个老太太，方有根就没敢这样做了。等到了老街下马路竖牌坊的地方，方有根见四周没人，于是也插了香，作了揖。现在方有根做完了他认为他该做的事，于是直奔汽车站，决定回山里的家了。方有根到家的时候已经临近吃当头，徽州人至今还把吃午饭称作是吃当头，吃早饭称作吃天光的时辰。因为他在歙县城又逛了一圈，耽误了时间。方老根正在烧午饭，蒸腌菜馅儿、玉米馍馍，柴火太湿，灶口里冒腾出来的浓烟呛得他咳嗽连连，涕泪俱下，耳中仿佛听见方有根喊了一声爸，赶忙拭泪揉眼寻声望去，果然见方有根气色亮堂地站在灶下门口。方老根心中欢喜，脸上却扬怒： 你这个死鬼，何地到今朝才回来，到哪里打野去了？ 不曾打野，做正经事呢。 方有根说着把空茶篓口朝下，一边拍茶篓一边说： 你看全卖完了，卖了好价钱呢。 爸，你到堂前来，我慢慢跟你说。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 方有根告诉汪老伯，花瓶儿卖掉了，而他会交给汪老伯多少钱呢？方有根不想再干老本行了，他决定搞古玩生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北京天坛公园的72长廊里，曾在天坛公园工作43年的李维仲正绘声绘色地给游客们讲着天坛益母草的传说。 这个闲来没事给大家说段故事，说什么呢？那么住在天坛边上就要说天坛的故事，我今天给大家说一段天坛益母草的故事。 在天坛公园原副园长、总工程师徐志长看来，天坛象征着中国文化中天和地的关系。 这宇宙观呢，就是对天的认识，对大自然的认识，天人协合。 联合国给天坛的定义说，这个宇宙观曾经指导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怎么来使大自然顺应我们农业生产呢？其中一办法就是和它搞好关系。天坛是什么？是人和大自然和天对话的这么一个电台，把我们的愿望跟上天表达一下。皇帝祭天还有皇帝的意愿，我的皇权永固，有这一面。 可对老百姓们来说，一生中都只能望见祈年殿的鎏金蓝瓦宝顶，没机会近距离一探究竟，他们不由得生发出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天坛的事儿，在传说中就变了模样。 在北京建都的时候呢，还没有天坛，打他当上皇帝连续几年呢大旱，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头，这老者说啊，上国都啊南边偏东的地方，于是乎呢就在北京城的正阳门外选了一个偏东的位置，搭了一个台子，就请皇后到那儿求雨。传说就认为啊，皇后祭天求雨起了作用，应该建一个常年用的求雨的地方，最后就在这个位置上建了一个叫天坛的建筑。 2011年，天坛传说成功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后，收录了50篇故事的天坛传说也顺利出版。但近几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变迁，会讲传说的老人们也逐渐逝去，天坛传说正面临着失传的困境。天坛传说的收集人李俊玲说， 有些人还是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就造成了传说故事要流传下来比较困难。再一个呢，以前咱们都住四合院，院里头一坐大家就开始聊天，对于传说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途径，但是现在呢都住楼里边去了，没有聚到一块的这种环境。 而就在2016年初，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北京联合大学一起展开了新一轮对天坛传说的收集工作。东城区非遗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建业表示， 收集一些天坛传说在目前的生存状态，分析一下目前的天坛传说跟当年流行天坛传说有什么变异，而有没有产生新的天坛的传说。通过这个非遗小学在中小学里头组织传说的收集者，了解传说的一些老人，去向学生讲一些传说。再就是通过导游队伍的建设，传播纯正的天坛传说，让来到天坛观的人多了解到天坛传说。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